鸡蛋啊，保管已经蒸熟了。这话是有点夸张，不过呢，一年当中，这河北的南部属七月份是最热，整个七月一天赛一天的热。从大清早鸡叫第一声，日头还在院墙后边不露头，身上就有了燥热的感觉。到正晌午的时候，那才叫热。坐在那儿都不舒服，怎么动弹都不舒服，躺在树林子里的凉床上也不行，摇着扇子时候身上有点凉气，汗却不少出，不摇扇子一闭眼睛，似乎那个火球就在头顶上烤，烤得你头发梢都想竖起来，几乎能闻见头发烤焦烤糊的气味。其实人最多的时候是子牙河里和村子四周几个大小不一的坑塘。子牙河里的水浑浊是出了名的，暗绿色的水直冒着死气，胆小的人一看那悠悠的绿色，河边一站就把汗给吓回去了，那几个坑塘更是不敢恭维。子牙河好说歹说还算是活水，有那么一点新鲜，而这几个坑塘可真是真真正正的死水潭。据老一辈的人传说呀，说这七个坑塘呢，有引河北斗七星的说法，说李甲村要出贵人。话是这么说的，李甲村的人谁也没当回事。但是大夏天呢，如果泡在这坑塘里头，那才叫一个舒服。话说胡胡里呢，背着小林杰在土路上晕晕乎乎的走了一些时候啊，流出来的汗就把全身的衣服给浸透了，凉凉的贴在身上，像鼻涕里放了一把盐，滑溜溜的让人难受，还有遮得慌。头上像被一个铁圈箍着，铁圈越来越小，越来越紧。胡胡里眼前冒金星的时候，他想到了村里那几个腐臭四溢的坑塘，想起了坑塘里人们嬉笑怒骂的情景，想到了任由水波舔着皮肤的舒服。不用想，想也是白想，眼前的这条路上只有一脚下去飞扬起来的尘土呛人的眼鼻，没有一点水。大路两旁举目所见一矿无垠的都是割完麦子后遗弃的灶土，干巴的让人想到老农身上粗壮干涩的骨节。胡霍里的嗓子眼里啊，几乎要往外喷火呢，出口气都烧得嘴里干疼。看看离小赵庄剩下不到五里地了，路上的人影也渐渐多了，路边也点缀了几棵树，几个显然是赶了远路的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树下，就像离开水的鱼一般猛烈地喘气，手里的遮阳草帽卷成芭蕉扇的样，扇得呼啦呼啦响。胡胡里把小林杰放下来，小家伙晒得不轻，嘴唇上都快起血泡了，不过精神头还好，一下子就蹦起来。小孩子的记忆就是坏一些，走了十里来路，一颠两颠早上鼻子流血的事情啊，早忘到九霄云外了。小家伙眯缝着眼睛看一看前边飞扬的尘土，扯住胡胡里的衣角就问道， 爹，离戏台还有多远？ 胡胡里撩起袖管擦着额头上的热汗，鼓足精神给儿子说瞎话了，啊，到了到了，前边那棵大树下那就是啊。小家伙信以为真了，虎虎生风地跑到路边人的大土岗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了一番，又竖起耳朵听了听，嘿，一无所获，很沮丧地回来了。 爹，我怎么看不见啊？ 虎虎里又何尝看得见，他是怕儿子败了兴致才说在前边，儿子一问他也说不出个道道。小家伙显然是等得心烦，蹦着不愿在树下歇着，而且呢不要胡胡里背他，非要立刻就走，而且他要自己走过去。胡胡里左劝不行右劝不行，扬起巴掌绷着脸还是不行，只好由他了。 小林杰牵着父亲的手一蹦一跳地走，也不知道累。胡护理看着儿子通红的小脸上满是汗珠，心疼得不得了，要抱他走他就是不肯。离小赵庄不远的时候啊，人突然多了起来，好像你忽然挤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大大小小都是人，每个人都大张着嘴喘着气，每个人又都攒着劲儿往里挤。小林杰被这个阵势给吸引住了，他也不要自己走，趴在胡护理的背上左瞅瞅右看看，一会儿又禁不住呱呱的笑。胡护理振作精神看看前面，花花绿绿，万人攒动，人声动天，所有的声音在日头下烤过以后钻进耳朵里，那都像小虫子钻进去一样痒痒的疼。戏台不知在哪个方位，反正视线所及找不到戏台的影子，胡护理可就丧气了，这鬼地方不进也罢，他想出来。可是小林杰可不干了，在爸爸身上又踢又嚷着非要看戏。胡护理转念想，小孩子最是天真纯洁，不应该对他言而无信。胡护理在人流中停下来歇了一会儿，瞅了瞅眼前左右的虚实，鼓足勇气看准时机，还真给他挤到前面去。戏台上两个武生正在花里胡哨的斗得热火朝天，两个武生都是插着护背旗，脸上涂得斑斑点点，不像是好东西，而另一个唇红齿白，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英气，举手投足倒像好人的样子。趁儿子看得起劲儿，胡护理往四下里瞄了瞄，来时的路上依旧水泄不通。买布的棚子搭在戏台左边的土堆上，老板在一堆花布中探出个小脑袋，也正看得起劲儿。胡护理有心带上小林杰过去，又怕挤不过去，又等了一会儿，他发现这一片地方还真不是很挤，人走到这儿也就不怎么动弹了。胡护理前思后想，忽然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他带着小林杰又往前走了几步，那里有一棵大桑树，大桑树的老枝并不是很高，胡护理一举手啊，把儿子送上去。小家伙在树上隔着树叶的缝隙来看戏，那更觉得好玩，一上去啊，连老爹都不理了。胡护理对儿子大声地嘱咐了几句，然后放心地挤过去扯布去了。扯布啊，就是买布的意思。胡护理呢，一个人挤过去绝对是游刃有余，在老板那儿也顾不得还价，三下五除二卷好了布，正要往回走，人群中忽然发出了惊雷似的一声喊，接着就是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的人都随着掌声和喊声嘴里胡乱叫着往前看，那场景啊，就像是一场疾风掠过五月的麦田。胡护理往台上一看，一个比邓财主还要瘦上三分矮上三分的小干巴老头，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就站在戏台上正冲台下来作揖。两个从两边架着他防备老头万一摔倒的仆人耷拉着头像两只斗败的公鸡，不过有那干巴老头搀着，二位仁兄仍旧威风。这老人呐，脸上皮小肉不小，嘴唇一动一动，动了几下老人便没了精神，那两个仆人架着他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回到幕后去了。人群里再次响起炸雷，谁也不愿意走。胡护理一心想挤过去试探几下，发现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眼前就是一堵铜墙铁壁，不说一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怎么冲上去也怎么回来。胡护理呢，一直嚷嚷着借光借光，承让承让，横冲直撞向那棵大桑树来。大桑树枝繁叶茂，高的稍远一点的就看不见上面的人。 狐狸一口气冲到桑树底下，仰头一看，哎呦，心下子凉到脚板上去了。树上哪还有小林杰的影子？狐狸这下可没那魂儿了，靠着树枝往下坠，两腿颤颤的，像踩在棉花团上。他想叫两声，咽了几口唾沫，只是张嘴不见出声。震惊了好半天，狐狸打起精神，问了问桑树底下站着的几个人。那几个人也是刚才趁乱填进来的，都摇头说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小孩躲在大树上。狐狸举目四望，到处都是一动一动的人头，到哪儿去找儿子？狐狸不敢多想，失魂落魄地往外走。人们看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很吓人，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他一直走到村上人少的地方，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任由人流在他身边掌握。他是一点也不注意，脑海里只晃动着小林杰那顽皮的笑容，别的什么都没有。话说呀，戏到下午，日落西山才散场，人群像大海落潮一样，不一会儿散得一个不剩了。只有几家卖小吃的小卖铺亮着气死风灯，还枯守着原地不动。晚风来了，有些凉意。狐里待了几个时辰，还是除了狠劲捶着自己脑袋在心里哭泣以外，想不到别的办法。晚风一吹，他猛然又来了一线希望。他希望儿子会在人散尽后跑到大桑树下等着他。在这一线救命稻草的支撑下，狐狸站起了身，然后迟缓的又向大桑树进发了。仅仅半天，他似乎已经苍老的不成样子了。老远老远，哎，他就看见桑树下蜷缩着一团黑影。他的心头猛然一震，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跑，边跑边喊：“小林姐，小林姐！”树边那团黑影忽然高了一些，一个夹杂着哭声的呼唤如同重棒般敲击在狐狸的后脑勺上。他晕了，不是难过，而是高兴啊。那一声呼唤是狐狸一个下午似乎时时都听得到却又没有一次真听到的奶腔：“爸爸！”果真，那团黑影真的是小林杰。这时候狐狸的眼泪在听到小林杰的叫声一刹那再也无法抑制，唰的一下倾泻出来。狐狸一把抱住扑到自己怀里的小生命，又是哭又是笑。儿子除了委屈和肚子饿，好像倒没什么多余的不满。他任由爸爸那粗大的手掌爱怜地抚摸自己的头，小嘴儿却不闲着说：“ 爸，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狐狸没有回答，他的嘴唇激动得通红而且发颤，牙齿咯咯的打架。小林杰的请求就又来了：“ 爸，我想吃油条，我饿了。” 狐狸仍然没有回答。小家伙还以为表达的不够真切，连忙撸起衣服让爸爸看他瘪瘪的小肚皮。狐狸心里一片光明，又是一片的混沌。他直勾勾地看着儿子着急地往上扯衣服，嘴角露出了笑容。小林杰正在沮丧，爸爸一把把他抱起来就往油条锅那走。小家伙一看，高兴的小嘴都咧到耳朵上了，咬着狐狸的耳朵小声地说：“ 爸爸，我还想喝胡辣汤。” 看狐狸只是笑而不回答，小家伙赶紧加紧了攻势：“ 爸爸，好爸爸，你真是好爸爸。” 日头完全沉到地面下，狐狸紧紧地抱着小林杰，大踏步走在黑暗笼罩的原野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儿子胖乎乎的小脸，好像生怕一闭眼睛他就会跑掉。小林杰吃饱了油条，喝饱了胡辣汤，小肚皮圆滚滚的像熟透的西瓜，天一黑他就有点瞌睡了。此刻上下眼皮一直打架，在爸爸的怀里却又睡不着。 好儿子，爸爸去买布，你刚才干啥去了？ 我憋尿，就让一个老爷爷帮我下来撒尿，撒完尿我就进不去了。 那你咋又想着回那儿呢？ 小林杰闭着眼睛仔细想了想，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字一顿地说： 我本来想自个儿回家，可是我又想吃油条，我知道爸找不到我会在树下等我的，是不是？我就在那儿等你了。 胡胡里的心头一热，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他半信半疑地问：好儿子，你知道回家的路咋走啊？ 我当然知道，来的时候你背着我，我看了一路呢。你不信？谁骗你谁是小狗。 看爸爸撅着嘴不太相信，小林杰的自尊心和好胜的天性可受不了了，从爸爸的怀里跳到地上，一下子跑到了前边。胡胡里看着儿子的背影，不自禁地摇了摇头，不争气的泪水又下来了。没有谁看见，除了黑夜。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是因为没到动情处。胡胡里擦干眼泪，追着儿子歪斜的背影向前走了。一老一小很快被黑暗吞噬了，只听见胡胡里爽朗的笑声和小林杰咯咯的憨笑在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